唔係掟你雞蛋啊，就嚟掟你汽油蛋啊！我話俾你聽，林鄭月娥。 I kicks the mask down, so step off the Frankfurter. I kicks the mask down, so step off the Frankfurter. I kicks the mask down, so step off the Frankfurter. I kicks the mask down, so step off the Frankfurter. 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好，一周時同大家見面啦。 係，隔離呢個就係William，OK。Okay？要解釋一下點解會成日轉主，即、就、係、是、我哋嗰個嘉賓主持，唔係轉嘅，唔係轉嘅，我哋有即係 stock， 即係有準備喺度嘅。咁今日咧，原本即係我哋要同我一齊做節目嗰位主持咧，就家有要事。 嗯哼。 咁但係都唔怕同大家講咧，就係嗰個要事就係佢其中一個至親咧就發燒，咁，所以即係。就要揾阿 William 去頂上啦嚇，咁好彩阿 William 就係即係隨時喺呢個癲嘅報嘅辦公室入邊啦，咁啊所以就即係可以即刻係臨拉夫上陣， 救命單係咪？ 救命單嚇，咁但係好彩咧，佢有著西裝又打呔啊！其實做呢個節目係唔需要一定要著西裝，一定要打呔嘅嚇，冇乜需要嘅，咁啱得咁巧嘅啫。OK， 嗱今日咧就相當之多話題，但係咧因為 William 咧佢就而家係癲嘅報嗰個編載嘅主任啦，咁其實你就應該報一報咧，就係今日晏晝打後啊，即係嗰個香港嘅疫情發生緊咩啲，即係咩嘅騎呢事件咧？ 其實事件在於咧，就係今日其實確診咗51宗啦。其實可以放一啲相出嚟，我哋先講講就係成個武漢肺炎而家個情況先。咁麻煩技術員轉下相嗱，呢一個咧就係今朝早今晏晝大約4:22咧，我哋更新。咁你見到啦，即係美國、意大利呢啲已經過100,000啦。咁中國嗰個表面數字咁80,000+，咁值得關注嘅係意大利嘅死亡率非常高，接近係有10%左右啊。 而且佢持續10%嘅，佢唔係話有即係 up and down， 佢持續係咁10%。 咁呢個歸咎於就意大利第一佢醫療系統崩潰啦，第二就係佢哋嘅當地嘅人口老化情況好嚴重，佢哋比較多係年長嘅人士係中招，咁個死亡率會比較高啲。咁另外就有好多嘅一啲島國啊都失守啦，或者係一啲比較少人認識國家都可以失守，包括英國好多海外屬土都失守曬， 例如直布羅陀係咪？ 直布羅陀。有 咁但係我哋想講就接波老托好多啲通常喺西班牙來回咧，其實基本上嘅淪陷就遲早嘅事嚟嘅、 嗯。 反而咧，我想講下一啲咧，就係例如中亞啲國家咧，都因為佢哋有同歐洲有來往咧，而導致佢哋係淪陷，包括哈薩克斯坦啦、烏茲別克等等啦。咁而家亞洲咧得翻也門。烏茲別克啊，唔係也門、土庫曼同埋塔吉克係未有確診嘅。 也門唔係亞洲㗎，也門應該非洲。 唔係也門係亞洲，中東嘅中東國家嚟係啊。咁啊，另外一張圖同大家講下今日香港個情況啦。咁而家咁啊，香港情況就係咁嘅，暫時51宗確診啦。啊，再下一張，我哋去下一張，唔好意思啊。再下一張，咦？嗰張冇啊。 嗯。 51宗確診啦。咁又我哋會見到係其中部分係有外遊記錄嘅。咁最令人震驚就係一位40日大嘅 BB 咧，係確診感染。 佢因為有呢個應該係滿月宴，咁就俾人抱過，嗰、那個抱佢嗰個人就 確診者嚟， 確診者嚟嘅 嚇。係啦，咁啊而家就喺醫院留醫啦，咁有發燒嘅情況啦，咁、成為咗全香港年紀最細嘅患者。咁另外就係咧，今日最令人覺得匪夷所思就係喺其實晏晝嘅時候政府曾經公布咧，就係話要加大嗰個規管嗰個場所條例，就將咧係原本嘅健身中心等等咧，就擴張到去美容院啦、會所啦、夜店啦、總會啦等等，甚至麻雀館嘅，都為期14日。咁由傍晚嘅本來係晏晝3點啦，之後又話傍晚6點開始生效。咁當時令到好多美容院咧嘅人咧，是不知所措的。咁點解咁講咧？就因為咧事源咧，早前有人咧就係因為去過美容院咧，係導致有職員受到感染。咁當局臨時臨急啦，即刻咧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嘅情況之下，即刻咧就係、是、決定頒呢一個咁嘅新例。但係咧，去到6點前嗰4-5分鐘咧，突然之間又發新聞稿話唔搞啦，美容院啊或者其他部分嘅場所咧豁免。 呢叫不知所為。我解釋下點解，即係頭先佢阿 William 提到嗰個咧，嗱你即係你而家見到個邏輯就係咁樣嘅。其實佢就唔知道要做啲咩嘢。簡單嚟講咧，大陸佢哋中國一定唔封關嘅啦，即係繼續落嚟嘅。咁佢見到譬如前日啦，卡拉 OK 有事啊嘛，咁佢咪即係啲人咪嘈咯，咁佢咪封卡拉 OK 咯，咁即係變咗我哋都有阿鬱敏都提過麻雀館啦，咁咪封麻雀館啦。咁但系問題就係你而家你唔係見一步行一步噶嘛？你係要事先要諗就係邊啲地方真係有人群聚集嘅，你就要諗辦法可唔可行？法例上可唔可行？做唔做到？嗱，我講好簡單啫。譬如話，而家你四個以上嘅就要票控啦。我今日行過嚟，我喺深水埗已經見到成扎人喺度，圍住買嘢、 食煙啦、 傾偈啦，一定係。即係十幾二十人添啊！仲要即係一定有啲原因嘅。譬如話，我今日喺見某商場嗰條友真係即係除埋個口罩啦，喺度噏嘢噴曬口水，又成班人擁埋去。喂，呢啲你唔管咩咧？黃店你就管啦，黃店你就特登行入去要搞佢。咁啊，美容院嗰個問題咧就係俾你玩死啦。咁如果你講美容院呢個問題，你都睇到另外一個喺政府入邊嗰個決策嘅一啲即係狀況，就係講咗出嚟。跟住有一啲有政治力、有政治 影響力 嘅人就同佢講：喂，唔好咁搞，咁你咪臨到尾咪 U turn 咯。即係嗱，個政府而家就咁樣噶啦。即係其實佢冇一個整套嘅計劃，即係佢諗住而家點 handle 而家呢個 case。嗱，我哋講好多次嘅啦，成件事係點樣咧？我哋一定係以呢個2003年嗰個沙士嗰個教訓作為一個依歸，就係嗰陣時我哋做唔到啲咩？呢17年嚟，我哋有冇諗過？舉個例，譬如防疫裝備，我哋有冇諗過一單唔夠嗰時候，我哋點處理？前幾日我已經寫過一篇文啦，你而家要開二線病床係咪？ 係。 二線病床意思係咩？普通病床啫嘛，實際上咁解啫嘛。實際上即係話，你而家將出邊嗰普通嘅病床，你就要俾埋呢啲。咁普通嘅即係喺原本喺個病床嗰啲人咁點咧？你咪擁埋嗰一邊咯。嗱，其實喺意大利已經睇到嗰個 case 噶啦，英國都睇到噶啦。 死咗即係嚴重。 嚴重， 藝台唔夠， 藝台唔夠，即係佢覺得你夠唔掂嘅，一定佢就唔夠噶啦。嗱，而家香港未暫時未 touch wood 啦，未暫時未行到呢一步啊。但係個政府去到依家，醫管局係有責任話俾市民聽，一旦過咗1000宗、1500宗、2000宗嘅時候，你點處理？嗱，到而家我唔知道你，譬如我哋啲記者又去到啦，你覺得嗰、那個即係而家出嚟答嗰啲即係醫管局嘅職嗰啲咁嘅官啊？ 其實佢哋覺得成件事佢哋有冇準備嘅咧？即係冇話佢哋冇一個整套計劃點樣去處理而家呢個問題咧？ 而家病毒咧，即係大家見到咧，近期由一個即係出口轉咗內銷，即係好多喺外遊翻。 基本上外遊噶嘛，一係外遊，一係喺呢個歐洲翻嚟嗰啲啊嘛。 就開始又有好多唔同感染群組啊、社區爆發，到依家根本已經 check 唔到一個係嗰個源頭喺邊度，已經冇辦法。唯一你有啲人自己自律，但係大家知道香港人第一佢真係唔係好自律嘅，你見係忍唔到嘅戲院啊。啊、要唱 K 啊！呢啲其實呢個係一個族群民族性格嘅其中一個問題嚟嘅、 嗯。 喂，你覺得歐洲好多人都頂唔順嘅，但係有啲國家真係執行得好嚴、嗯、德國其中一個， 德國咪做到咯。 法國就算啲人法國人點愛自由都，佢其實主要都遵守到呢一個咁嘅禁令啊。但係香港一路遲遲唔執行嘅原因好多好多好多因素，冇辦法細講啊。咁、 嗯、 但係喂，阿台長，我想問一樣問題啦。而家七百幾單、 嗯， 破千又。真係指日可待嘅事，即一日五十幾、四十幾咁，由開始覺得震驚，去到依家覺得係麻木。咁、 嗯、 過千、二千，嗯、當年沙士好似係二千幾人 但係死人多嗎？ 但係死嘅係二百九十九人， 而且有醫護人員， 有六位醫護人員因為咁樣而殉職，即係去到今日十七年。 嗯 香港人自己的防疫意識確實是有提高，就好似我哋見到而家途中，我哋會見到世衞嗰張叫人不要戴口罩，香港人是道行逆施翻轉頭嘅。佢係 嗱，而家我睇到啦，呢、這個即係佢哋講話，即係世衞再次呼籲無需戴口罩啊。咁呢、這個即係咁嘅講法咧，即係喺我哋嚟講，覺得相當之誤導噶。嗱，技人嘢開翻個大鏡啊，因為我俾翻後邊個新聞睇，呢、這個就是 CNN 今日嗰個頭條嚟嘅。Asia may have been right about face masks。 我看到這段這樣的標題呢就是嘔血的。喂，我們神早已經說了，就是你戴口罩在、任何場合是絕對有那個功效在這裡的、啊、而你現在才告訴我可能是你即還要世衛還要給一個這麼 misleading 這麼誤導 的一個訊息出來、啊、這個是其一啦。我想強調一件事，就是說你而家其實喺呢個醫管局嗰度，你要話俾大家聽，佢去到邊個數字嘅時候，我哋有啲咩做法？去到一千嗰陣時候，你點處理？你要話俾我聽，而家喺公立醫院入邊個病床剩低幾多張？ 都認咗唔夠啦，認咗唔夠。其實我啲同事去咗問，都話唔夠。另外，即係最大問題咩咧？你留意一下呢一次衛生防護中心咧，佢、 嗯、 有一個人，即係我大家，即係雖然話政治立場咩，你幫政府做嘢唔同。但係日日都見到佢嘅 ，day one 去到今日，你都見到佢張竹君。 嗯， 佢做到就嚟唔掂啦。有啲記者都問話：你日日都出席，你會唔會咩啊？ 嗯， 咁但係嗱，呢個即係我聽人講話，佢先生都係有啲疾病，係長期留院嘅。 嗯， 佢都咁樣出嚟答，但係最慘係咩？咁你係政府嘅代表，你冇辦法講太多嘢。 唉，有啲嘢你唔講得。 但係有身邊有啲記者問佢問題，其實大家都估到就係其實而家政府好多一啲公共醫療系統已經基本上係就嚟接近崩潰。 嗯。 咁特別係，喂，你係咪想去到好似美國或者西班牙咁啲前線醫護連裝備都冇先？係 啊。 咁而家又未去到呢個情況。 嗯。 但係你見到佢講到得翻一個月、兩個月，嗯、好啦，再睇下民間，所謂民間自救喺外國訂口罩又好。其實越嚟越難嘅啦，點解咧？外國爆緊疫情，啲人開始會戴口罩，啲口罩唔會出嚟。人哋國家有規管，好似南韓、好似日本啊，某啲國家開始已經係禁止出入口罩。咁、 嗯、 你香港邊度揾到出翻嚟？ 嗯，唔係佢而家就開廠做，但係問題你開廠做，你有原材料啊嘛？啲原材料邊度嚟先？ 最大咪中國咯。 係咯，就係、是、中國啊嘛！中國係唔出噶嘛，而家即係自己一定 hold 住曬。仲有一樣，另外一樣嘢，而家佢嘅國民喺外國係全部手購揾翻去中國，搞到人哋冇。OK， 嗱，我哋唔講其他外國啲，因為我哋而家先講啊。而家咧，大家其實要即係好 alert 一樣嘢嘅。你每日聽佢講，其實你要推算後邊佢冇講出嚟嗰啲嘢。如果去到二千嗰個情況好簡單啫，你入院都冇用嘅。 唔係你睇下呢期已經知道，唔好話入院都冇用啦。有一個確診喺酒吧做嘢， 係入唔到嘛，直情入唔到。 深水埗機場 街隔離， 都唔係太近，亦都唔係太遠，一兩公里嘅人。佢可以確診之後打電話同佢講：你確診啦。哦，咁但係佢冇病徵嘅嗰時。咁你留喺屋企先啦， 留喺屋企先， 一兩日。跟住佢話：我住劏房。 哦，係啊。 我劏房同一個幾户喺隔離，大家用同一個廁所。 嗯。 喂，我媽又喺度，有寵物嘅、嗯。其實佢而家貓都好危險嘅、嗯。就算大家戴口罩又好，大家相處咁窄嘅狹窄嘅空間，啲、 嗯、 劏房隔離嗰啲聽到即刻走。嗱，而家仲麻煩。 嗯。 嗰幾户唔知揾唔揾得翻，到依家都未有人跟嘅。 嗯。 咁點搞啊？嗰幾個周圍，如果假設佢中咗啦， 我就覺得咁樣嘅，即係我就完全冇呢邊嘅專業知識啦，但我只係咁推斷啦。你去到爆到，你睇意大利都知嘅，喺英國啦，特別係英國啦，你唔好入去啦，入嚟都搞唔掂嘅，因為爆曬棚噶啦。咁如果你唔係重症嘅咧，你就屋企匿埋搞掂佢先，自己搞掂。 所以 Boris Johnson 好精嘅，即係啲人鬧佢佛系抗疫咧，但係睇翻而家佢將好多啲外國人嚇走曬。 嗯， 一佢知道自己嘅醫療系統， 佢根本 afford 唔到噶嘛，即係大家知啦，英國醫療系統係幾咁即係幾咁水皮先得㗎嚇。唔係我又唔敢講話佢差過香港，咁但係喺嗰邊其實啲人都成日 complain 㗎啦。咁但係簡單嚟講，佢已經知道成件事，即係佢知道佢自己條底線去到邊度。 我個朋友做護士喺嗰邊，佢都話醫院都冇口罩俾佢。 冇㗎， 要我哋喺香港寄過去俾佢。 我自己都收到 private message 喺英國嗰邊，佢哋都即係嗌曬救命，希望我哋可以呢邊可以俾即係去揾到啲。 但係四個字咯，外莫能助。你而家好多地方做唔到 speed post 係啊。 澳洲停了，跟住我 friend 我寄俾佢臨寄一之前嗰日，即係臨停之前嗰日寄俾佢話，好彩你寄咗過嚟，如果冇冇口罩用。佢話其實而家澳洲情況都好嚴峻，即係全世界咧，其實冇咩地方可以話安全。 但係我就覺得可以咁睇嘅，你最緊要睇個感染率同埋嗰個死亡率啦。嗱，你即係意大利、西班牙咧，嗰啲係典範嚟㗎啦。即係佢去到最惡劣嗰個情況咧，就係咁樣嘅，每日10% 死亡率嚇。如果你譬如意大利計條數出嚟噶嘛，大概800至1000度啦，即係好穩定。 佢每日死嘅人咧，係當地傳媒形容係每日等於滅咗一條村。 雙頭村㗎，係啊，西班牙差唔多接近啦，即係慢慢都去到啦。嗱，美國我哋唔知道，因為應間我哋要稍微詳細少少講美國嗰個 case 上面，因為美國 case 咧，佢唔知係一個傳染病問題，佢仲一個會演變成一個政治問題嘅。咁嗱，你香港咧，我哋無論點都好。我哋要 keep 住一樣嘢，就係我哋嗰個感染率係要相對地低嘅。就算我哋而家揾唔到，即係開始社區爆發，我哋仲要即係去撳低嗰個感染率。第一樣嘢，我哋 so far 即係 touch wood 個死亡率係低嘅。呢個大家要咩嘅？所以嗱，我覺得咧，如果去到一路行落去嘅話咧，如果真係大爆發嘅話咧，個醫院未必收到咁多病人。咁到其時，大家會諗住會點咧？如果有起事上嚟嘅時候，就喺屋企咯。 喺呢節結束之前講少少啦。咁你我有同你透露過，我意大利有個朋友喺米蘭中咗招啦。咁佢發燒7日，咁而家就冇嘢啦。咁但係佢病咗接近2個禮拜，佢就冇去過醫院嘅，因為冇病床俾佢。 根本冇得 咁係點搞咧？第一靠自己飲多啲水啦，維他命 D 啦。第二就係有個醫生會隔幾日去嚟睇一睇你，睇個情況點樣樣。他說根本是沒有辦法去醫院的，全部都是 self-isolation，就因為當地是沒有醫院接收這麼多的患者，香港假設去到這樣的情況的話，幾千，公立醫院就算怎樣將一些非緊急的病人拿走又好，喂，是都沒有辦法去看， 你沒有床沒有儀器嘛，是不是？ 呼吸機，假設真的很多，好像外國那樣去到 ICU 的情況，嚴重的情況，沒辦法自己呼吸，他們是不是需要用到呼吸機的時候，香港有沒有足夠的儀器去到幫助這一班病人？ 聽日或者這幾天去問一問那個醫管局，他們日常的記者會， 給不給我們問這個問題？ 有得不給，不給就立刻衝上去，衝上去。 我又很文，很斯文的，我自己。 是啊，OK，總之大家記住一件事，而家咧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咧，即係我諗未來依一兩個禮拜啦，係要大家自救噶啦， 危急存亡啊！ 危急存亡噶啦，咁所以大家要好醒，即係諗清楚。如果一旦即係話喺你身邊，甚至你附近嘅人發生呢啲問題嘅時候，你自己點處理依樣嘢啦？咁但係唔需要 panic 嘅 ，OK？ 嗱，點解唔需要 panic 咧？因為而家睇嗰個形勢係咁樣嘅，佢歐洲同埋亞洲區嗰個病毒咧，似乎係兩種嚟嘅。在歐洲嗰、那個，特別喺南歐個死亡率係好高嘅。 係啊，呢、這個我哋不如完咗呢一， 完咗呢次再講。